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曾几何时，可曾想过海参进入我的日常菜单？吃顿麻辣烫就几十块钱的今天，想购推荐的鲜鱼鲜地中海野生海参，无疑刷新了大家的认知。 哦，我是以前是没有吃过海参，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亚健康，可能是经常熬夜吧，我不到12点是不睡觉的。 吃一次海参10几块钱，怎么可能啊？要是这样，那我也放弃快餐选海参了。 没错，海参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？首先第一点是因为它没有人群的限制。 嗯，没错，而且冬季进补选择海参正当时。鲜鱼鲜地中海野生海参富含海参皂带、海参粘多糖，深海纯净海域，低脂肪，无负担。那在鲜鱼鲜春节特惠，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，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1，您订购一盒直接送两盒。 嗯， 这每盒划算下来只要666元，每根海参的花费只要10几块钱，而且今天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是免费赠送。 是 想要春节孝敬父母的、馈赠亲朋的，现在就要把握住机会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5476的朋友说，野生海参啊，我还真的没吃过几次，很难买，而且价格很贵，你们1999买三盒，还有焖烧杯、驼毛贝的免费赠送。 嗯， 说这品质怎么保证呢？这样啊，送货到府呢，您就能够看得到野生海参的底足呢，经过摩擦运动之后已经是一个磨圆的状态。 没错， 而且呢，根据您的需要，相关的海关报关单、进出口的证明呢，都是可以带给您检验的。 鲜鱼鲜地中海野生海参的特色就是慢生长、慢代谢，营养聚集很丰富。此刻拨打4007106108，1999元买一盒送两盒。 嗯， 一共是120多头的野生淡干海参，全家老小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呢。 是， 划到每根海参的花费只要10几块钱，一杯奶茶、几根香烟、一钱茶叶，就可以给全家吃到进口的野生海参了。 是的，新年特惠，我们也是诚意满满。本次活动呢，光是这个赠品的价值啊，就已经是几千块钱了。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。提前一天将海参煮沸之后呢，跟开水一起倒入焖烧杯中，第二天就能够吃到 Q 弹爽口的海参了。不仅可以来泡发海参，这煮粥啊、焖面呢、也都没有问题。 是的。 除此之外，还有100粒的驼毛贝，2米乘以2米3的大船规格，净重4斤，吊牌价是2980。但是今天您花1999，不仅可以带回家3盒120头的海参，这焖烧杯跟驼毛贝呢，都可以不花钱免费得。 没错， 不是春节特惠，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的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新年了，作为礼物馈赠，海参流行有面子，自家吃也是一道桌上硬菜，孝敬爸妈也很合适。想购新年特惠，鲜鱼鲜地中海进口野生海参，1999元买一盒送两盒，再送海参焖烧杯和驼毛贝的优惠活动，不买真的就太可惜了。 嗯， 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0158的朋友订购了一组，还有3044的朋友说之前买过你们这款海参， 嗯， 回到家呢就像泡沫木耳一样很好弄，孩子也爱吃，说这一次啊还送这个焖烧杯跟驼毛贝，那一定要买上2组了。 确实啊，以前咱们认为海参那是谁家的条件好才能吃的，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，好的生活是我们自己选择的，而且现在海参的价格也没有高高在上。你像今天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只要1999元就可以带回家600克、120头左右的淡干海参了。 对， 每根才10几块钱的花费，我们都花得起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只海参焖烧杯和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贝免费赠送。 所以啊，给爸爸妈妈带一盒海参，老人岁数大了，要求的不多，就是希望身体健康，孩子长身体，营养需求高，老婆为了家不仅上班还得顾家务，海参呢都合适。 没错， 活动最后的一分钟时间，鲜鱼鲜的春节专档，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鲜鱼鲜地中海野生海参，享受到1999，买一盒送两盒，整整是一年的量。 嗯， 订购成功还有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，还有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贝免费赠送。 没